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大家好，我叫陈地杰，今年23岁，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我最近呢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非常想念原来曾经和我一同在舞台上一起演出过的小伙伴。虽然只有一次以乐队主唱的身份在舞台上表演的经历，后来大家因为毕业所以分开了，但是我真的非常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和我的那群乐队的小伙伴们再一次站在舞台上共同演出。 我不愿意活得像一个问号，东张西望找不到自己的跑道。 翻天 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等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通知了。此外呢，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3 56755663，大家可以进群交流。那今天啊，小美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动漫音乐的本土化还有民族化。其实现在在很多年轻的朋友看来，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比如说民歌，似乎离我们的生活比较遥远。比如说我们在知乎上面搜索民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大家提出的很多问题。民歌旋律挺优美的，但总感觉身边的小伙伴听得很少，这是为什么？或者是你认为民歌土吗？去 KTV 唱民歌的时候感觉无法融入大家怎么办？像这样的讨论有很多呀，也出现了很多因为喜欢民歌而不被身边小伙伴理解的年轻人。然而呢，在10月27号全网开播，每周五准时更新的半年番国产动画《一人之下》第二季，却出现了一首把民歌元素融入动画的主题曲《无涯》。这首主题曲一经推出呢，很多年轻观众都在 B 站上留下了他们的弹幕，比如说听到山歌还挺舒服的，上瘾，好听好听，动画 OP 界的一股泥石流等等。民歌元素的采用也成为了这部动画的加分点，甚至也有观众在微博和贴吧里面表示，这才是中国动画应有的模样。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无涯》。是出现在《一人之下》第二季 OP《无涯》当中的歌词，它是来源于四川南平的小调采花。所谓小调呢，就是普通的民众在休息娱乐或者是节日庆典等场合来演唱，表现日常生活、男女感情还有婚姻家庭等内容的一种民歌题材。那这首歌呢，来源于民间，采取了时序体的咏花之作采花，在咱们中国的民众当中传唱度是非常高的，也曾经被很多知名的歌唱表演艺术家来演唱过。一起去听采花。 正义 听完了这首歌曲，不难发现啊，虽然说采花的歌词和旋律非常的好听，但是如果把它直接作为一部玄幻动画的主题曲，所以呢，在主题曲的创作过程当中，《一人之下》第二季的制作团队就把采花进行了重新的编曲，融入了包括电音在内的大量现代流行音乐元素，并且把民歌的部分和歌曲的原创部分进行了无缝的连接处理，最终完成了《无涯》这首既传统又流行的动画歌曲。实际上把中国的传统民歌元素融入到动画音乐的创作，《一人之下》这部动漫作品并不是第一次。早在2016年7月正式上线的《一人之下》第一季当中，制作团队就曾经在中文版的主题曲《一人》里面加入了东边的太阳那个亮友，西边下的那个雨，不知道妹妹那个心上人又哪时候归来又这段山歌调子，一起去听。在一人之下第一集的回忆篇当中，重庆渝东南的民歌黄羊扁担也曾经先后多次出现在动画当中，并且成为了动画剧情发展的重要线索。之所以一人之下制作团队如此钟情于川渝地区民间的民歌，其实是因为这部动画作品的女主角冯宝宝在设定上面就是一位来自四川山区、外表三无少女样貌的气功高手，再加上一人之下整部作品都是建立在道家文化的一个基础上，原作者米二对这方面是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所以这部动画作品在音乐方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柳柳那么尖，花呀哈里呀。 呀，下流走来马哥呀，哈利呀。 这是个啥子啊？有点好听。 这是黄杨扁担。 黄杨扁担。 好听啊，来，我教你，跟我唱。 黄杨扁担嘛软溜溜的嘛， 黄杨扁担嘛软溜溜的嘛。 对对对，就是这个调。 现在想一下，那段日子应该是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光了。如果时间就这样不再流转，那该多好啊！ 下流走呀，马哥呀，哈利呀。 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叶知秋，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三无少女。三无少女是一个 ACG 界的用语，而且多被御宅族所使用，用以喻指那些沉默寡言、缺乏面部表情、难以被窥知心理的内心封闭的少女。三无指的是哪三无呢？就是无口、无表情、无心。无口呢，指少言寡语，即使说话也是最简单最精炼的回答。无表情指没有表情，看不到悲伤，也看不到喜悦，看不出这个人明显的情绪波动，有一些冰冷而且不为外界所动的感觉。无心就指无法了解他内心的情感色彩。三无少女这个称呼最早出现于日本的动漫作品中，现在呢则已被广泛的运用到了 ACG 动漫及其他各类影视作品当中。 好啊，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沈念如。大家肯定对天然呆这个词不陌生啦。天然呆简称天然，是一种性格，也是 ACG 次元文化中萌属性之一。天然呆呀，其实不能单单从字面去解释，它不是指下意识做出装傻举动的性格类型。天然呆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们无意识的制造笑点呀。给大家说点知识点。天然呆一词源于1980年代秋本清一对大西秀明的形容。如果你把天然呆和笨画上等号，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天然呆们也是可以很聪明的，部分的天然呆角色还伴有其他属性，比如吃货，不但胃口大，而且怎么吃也不胖，代表人物平泽唯。在 ACG 角色中还有极具代表性的天然呆角色，就是 Milky Way 系列的御影笑夜。他从十几岁一直天然到40多岁，天然呆一辈子也是够可以的呀。一般这样的角色都会被设定为短发或者双马尾的女性， 但可爱的他们总是能承包剧情的大量笑点，这很有娱乐性。真天然呆的小可爱们真的是生活中不可多得的朋友啊。如果你或者你身边就有这样的天然呆，不要再误会他们的真蠢喽，他们只是聪明的不太明显啦。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那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会接着和大家盘点这个动漫音乐作品当中出现的中国风以及传统文化元素。我们稍后见。 Would you be there to always hold me down? Tell me, would you really cry for me? Would you really cry for me? Baby, don't lie to me. If I didn't have anything, I wanna know, would you stick around?Would you call me? Call me if you knew I wasn't ballin'? Cause I need, I got loose always by my side. Tell me, do you need me? Need me. Tell me, do you love me? Yeah. Or is you just tryna play me? Cause I need, I got to hold me down for life. If I got locked away and we lost it. 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耶、yeah!！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等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相应的通知了。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 56755669 3，大家可以进群交流。那我们接着来给大家讲一讲出现在动漫音乐作品当中的中国风以及传统元素。在海外呢，有着很多的动画、游戏以及影视作品当中，也存在着大量像《一人之下》这样在主题音乐当中融入本土传统文化的做法。首先咱们来说说日本啊，凭借着非常发达的文化内容和制作能力，日本二次元作品当中出现的音乐风格流派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我们说起带有日本传统色彩的二次元音乐文化的时候，和风就是一个很难避开的词汇了。从人气动画《银魂》的异地英音，再到东方 Project 衍生出来的各种同人音乐，再到2016年火遍 B 站的神曲《极乐净土》，这些音乐作品当中都带有着大量的日本本土民族文化元素。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银魂》的片尾曲《英音》。 是拜这些优秀的作品所赐，无论是日本传统的乐器三味线，还是像歌舞伎巫女这样日本独有的文化形式，都在世界范围内的年轻人心中形成了一种流行文化，甚至被很多人视为一种非常酷的文化元素。而在欧美地区，由于绝大多数欧美国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并没有出现断档，所以他们的传统与流行文化之间也不存在特别明显的界限。年轻人也更愿意把很多欧美动画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出现的所谓的过时元素称之为致敬或者是复古。比如说1940年在美国首播的动画《猫和老鼠》就采用了大量的古典管弦乐为其动画配乐，尤其是曾获得1946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的《猫的协奏曲》，其中出现的音乐这是李斯特于1874年完成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 Thank you.